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五章摄魂怪第十三集。 马车驶向两扇气派非凡的锻铁大门，门两侧有石柱，柱子顶上是带翅膀的野猪。这时哈利又看见两个戴兜帽的阴森可怖的摄魂怪，一边一个在门口站岗，顿时又有一种寒丝丝的难受感觉向他袭来。他赶紧缩进高低不平的座位里，闭上眼睛，直到从大门中间穿过。马车加速行驶在通向城堡的长长的上坡车道上，赫敏从小小的车窗探出头去，注视着那许多角楼和塔楼离他们越来越近。终于马车摇摇晃晃地停下了，赫敏和罗恩下了车。哈利从车上下来时，耳边传来一个拖着长枪的幸灾乐祸的声音： 啊，你晕倒了，波特，龙巴顿说的是真的吗？你果真晕倒了？ 马尔福用胳膊肘搡开赫敏，在通向城堡的石阶上挡住哈利，脸上乐开了花，一双灰色的眼睛里闪着恶毒的光。 闪开，马尔福！ 罗恩说，他牙关咬得紧紧的。 你也晕倒了吗，维斯雷？ 马尔福大声说。 那个可怕的老摄魂怪也把你吓坏了吧，维斯莱？ 有麻烦吗？ 一个温和的声音说。卢平教授刚从下一辆马车里出来。马尔福傲慢无礼地瞪着卢平教授，把他长袍上的补丁和破烂不堪的箱子都看在了眼里。马尔福说： 哦，没有，教授。 他声音里隐约透着一丝讽刺，说罢他朝克拉布和高尔假笑了一声，领着他们踏上石阶进入了城堡。赫敏捅了捅罗恩的后背，催他赶紧往前走。于是他们三人跟着人群走上石阶，穿过雄伟的橡木大门，进入宽敞幽深的门厅。那里点着燃烧的火把，有一道富丽堂皇的大理石楼梯通向楼上。右边礼堂的门开着，哈利跟着人群朝那里走去，刚看了一眼被施了魔法的天花板，今晚是黑沉沉的乌云密布的天空，就听见一个声音喊道： 波特、格兰杰，我要见你们俩。 哈利和赫敏吃惊地转过身，变形课老师格兰芬多学院的院长麦格教授正隔着众人的脑袋朝他们大喊。她是一位表情严肃的女巫，头发盘成一个紧紧的发髻，锐利的眼睛上戴着一副方形眼镜。哈利挤过人群朝她走去，内心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麦格教授总是让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没必要这么紧张，我只想在办公室里跟你们谈谈。 他对他们说。 到那边去吧，维斯莱。 罗恩瞪大眼睛望着麦格教授领着哈利和赫敏离开了说说笑笑的人群。他们和麦格教授一起穿过门厅，上了大理石楼梯，然后顺着一条走廊往前走去。麦格教授的办公室很小，却生着暖意融融的炉火。哈利和赫敏刚走进去，麦格教授就示意他们坐下，他自己也在办公桌后面落座，然后很突然地说： 卢平教授提前派了一只猫头鹰来，说你在火车上不舒服了，波特。 哈利还没来得及回答，便听见轻轻的敲门声，接着校医庞弗雷女士匆匆走了进来。哈利觉得自己脸红了，他在火车上晕过去也好，还是别的什么也好，已经够糟糕的了，现在看到大家这样大惊小怪，他更觉得不好意思了。 我挺好的， 他说， 我什么也不需要。 啊，是你啊。 庞弗雷女士像是没听见他的话，俯身仔细地打量着他。 我想你准是又在做什么危险的事情吧。是摄魂怪，波比。 麦格教授说。他们交换了一个凝重的目光。庞弗雷女士像母鸡一样 不满地咯咯叫了起来。 把摄魂怪派到学校周围。 他一边嘟囔，一边把哈利的头发往后一捋，摸了摸他的额头。 他不会是第一个晕倒的人。是啊，他身上又冷又湿，真是些可怕的家伙。他们对那些本身就很脆弱的人造成的影响。 我不脆弱， 哈利恼火地说。 你当然不脆弱， 庞弗雷女士心不在焉地说，又开始摸他的脉搏。 他需要什么？ 麦格教授干脆利落地问。 卧床休息，也许他应该在校医院住一晚。 我挺好的， 哈利说着站了起来。一想到如果他不得不住院，德拉科马尔福会说什么，他就觉得无法忍受。 至少他应该吃些巧克力， 庞弗雷女士说。这会儿他又在观察哈利的眼睛了。 我已经吃了点， 哈利说。 卢平教授给了我一些，他把巧克力分给了我们大家。 是吗？ 庞弗雷女士赞许地说。 我们终于有了一位知道对症下药的黑魔法防御术课老师了。你真的感觉没事了吗，伯特？ 麦格教授严厉地问。 是啊， 哈利说。 很好，请到外面等一会儿，我跟格兰杰小姐说说她课程表的事，然后我们一起下楼参加宴会。 哈利跟庞弗雷女士一起回到走廊上，庞弗雷女士一路嘟囔着回校医院去了。哈利只等了几分钟，赫敏就喜形于色地出来了，后面跟着麦格教授。他们三个从大理石楼梯下来，回到了礼堂。礼堂里是一片尖顶黑帽的海洋，每一张长长的学院桌旁都坐满了学生，浮在桌子上空的几千支蜡烛把他们的脸庞映得闪闪发亮。弗利维教授，一个满头白发的小个子巫师，拿着一顶古色古香的帽子和一个三条腿的凳子走出了礼堂。赫敏轻声说， 我们没赶上分院仪式。 霍格沃茨的新生都要戴一戴分院帽才被分到不同的学院。分院帽大声喊出学生最适合去哪个学院，格兰芬多、拉文克劳、赫奇帕奇和斯莱特林。麦格教授大步流星地走向教工餐桌上他的空座位，哈利和赫敏则转向另一边，尽量蹑手蹑脚地朝格兰芬多餐桌走去。他们走过礼堂后面时，人们都转过脸来看他们，有几个人还对哈利指指点点。难道他在摄魂怪面前晕倒的事这么快就传开了？罗恩给他们留了座位，他们分别坐在了罗恩两边。 怎么回事？ 罗恩轻声问哈利。哈利刚想小声说给他听，这时校长站起来说话了，哈利便打住了话头。邓布利多教授虽然年事已高，但总是给人一种精力充沛的感觉。他银白色的头发和胡子足有好几英尺长，戴着半月形眼镜，长着一个特别歪扭的鼻子。人们常说他是当今最伟大的巫师，但哈利并不是因为这个才尊敬他的。阿布斯·邓布利多总是使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信任。此刻，哈利看着校长笑眯眯地面对全体同学，感到自从摄魂怪进入火车包厢后，他第一次真正镇静下来。 欢迎， 邓布利多说，烛光照在他的胡子上闪闪发亮。 欢迎又回到霍格沃茨上学，我有几件事情要跟你们大家说说，其中一件非常重要，所以我想最好在你们享受美味大餐脑子变得糊涂之前就把它说清楚。 邓布利多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 我们学校目前迎来了几位阿兹卡班的摄魂怪，他们是魔法部派来执行公务的，这想必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因为他们对霍格沃茨特快列车进行了搜查。 他停了停，哈利想起维斯莱先生曾经说过， 邓布利多对于派摄魂怪来看守学校不太高兴。 他们驻守在学校的每个入口处。 邓布利多继续说， 我必须说清楚，他们在的时候谁也不许擅自离开学校，任何诡计、花招和伪装都是骗不了摄魂怪的，甚至包括隐形衣。 他面无表情地补充道。哈利和罗恩对视了一下。 摄魂怪的本性不会理解辩解和求饶，因此我提醒在座的各位，不要让他们有理由伤害你们。我希望机长和我们新当选的男女学生会主席能确保不让一个学生与摄魂怪发生冲突。 珀西与哈利隔着几个座位，他又挺起胸脯，神气活现的东张西望。邓布利多又停了停，表情非常严肃地环顾着礼堂，没有一个人动弹或发出声音。 换个愉快一点的话题吧， 他继续说， 我很高兴欢迎两位新老师这学期加入我们的阵容。首先是卢平教授，他欣然同意填补黑魔法防御术课的空缺。 礼堂里响起几声冷淡的稀稀拉拉的掌声，只有在火车上跟卢平教授同在一个车厢的同学拍手拍得比较起劲儿，哈利也是其中的一个。别的老师都穿着自己最好的长袍，卢平教授坐在他们身边更显得衣衫褴褛。 快看斯内普， 罗恩贴着哈利的耳朵小声说，斯内普教授是魔药课老师，此刻他正盯着教工餐桌那头的卢平教授。大家都知道，斯内普一直想得到黑魔法防御术课的教职，可是就连一向讨厌斯内普的哈利，看到斯内普枯黄的瘦脸上那副抽搐的表情，也感到很吃惊。那表情不只是愤怒，简直是憎恨。哈利太熟悉那副表情了，斯内普每次把目光落在哈利身上时，脸上都是这样的表情。 至于我们的第二位新老师， 邓布利多等欢迎卢平教授的稀稀拉拉的掌声平静下来后，继续说道， 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我们的保护神奇动物课老师凯特尔伯恩教授，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享受他剩余的老胳膊老腿儿，上个学期末退休了。不过我高兴地宣布，即将填补他的职位的不是别人，正是鲁伯·海格。他同意在承担猎场看守的职责之外，再接受这份教职。 哈利、罗恩和赫敏惊讶地面面相觑，接着他们也和大家一起鼓起掌来，格兰芬多餐桌上的掌声格外热烈。哈利凑身向前，看见海格的脸涨得通红，低垂眼睛望着自己的一双大手，大大的笑容隐藏在那把蓬乱纠结的黑胡子后面。 我们早该知道的， 罗恩捶着桌子大声嚷道， 还有谁会让我们准备一本会咬人的书呢？ 哈利、罗恩和赫敏是最后停止鼓掌的。这时邓布利多教授又开始说话了，他们看见海格正用桌布擦着眼睛。 好了，重要的事情就这么多， 邓布利多说， 我们开宴吧。 他们面前的金盘子和高脚酒杯里突然出现了满满的食物和饮料，哈利顿时胃口大开，把够得到的每样东西都取了一份，开始大吃起来。这真是一场美味的盛宴，礼堂里回荡着欢声笑语，回荡着刀叉的碰撞声。不过哈利、罗恩和赫敏急着赶紧吃完，好去跟海格说话。他们知道对海格来说，成为一名教师有多么重要。海格不是一个完全够资格的巫师，他在三年级时为了一桩莫须有的罪名被霍格沃茨开除了， 是哈利、卢恩和赫敏在上个学期为海格洗清了罪名。终于，金色大浅盘子里的最后几块南瓜馅饼也消失了。邓布利多宣布大家可以上床睡觉了，他们这才有了机会。 祝贺你，海格！ 他们走到教工餐桌前，赫敏大声尖叫道：“ 多亏了你们三个！” 海格说着，用餐巾擦了擦油亮的面颊，抬起头看着他们。 真不敢相信，真是了不起的人，邓布利多。凯特尔·伯恩教授说他受够了，邓布利多就直接来找我了。这正是我一直想得到的呀。 他激动得难以自已，把脸埋在了餐巾里。麦格教授把他们赶走了。哈利、卢恩和赫敏与格兰芬多的同学们一起走上大理石楼梯，他们已经很累了。走过一条又一条走廊，爬上一道又一道楼梯，终于来到格兰芬多塔楼隐蔽的入口处。一个穿着粉红色裙子的胖夫人的大肖像问他们：“ 口令， 快过去，快过去！” 珀西在人群后面喊道：“ 新的口令是吉星高照。” 哦，倒霉！ 纳威·隆巴顿垂头丧气地说：“他总是记不住口令。”穿过肖像洞口，走过公共休息室，男生女生分别朝不同的楼梯走去。哈利走上旋转楼梯，脑子里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回到学校有多么高兴。他们来到熟悉的摆着五张四柱床的圆形宿舍。哈利环顾四周，觉得自己终于到家了。